声伴随，我在繁星 嘅卷章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二分，你听紧嘅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顶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，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。日子嚟到2022年4月28号星期四嘅早上，农历3月28，室外气温27度，相对湿度85%啊。倦，究竟你而家系咪都觉得好疲倦咧？除咗你个身体话俾你听，你好疲倦啦，定系你嘅心态上会觉得好疲倦咧？不过无论点样都好，希望今朝早嘅歌曲可以为你叉叉电啦。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，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，但觉万分紧张，皆因跟你遇上。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，谁令我阴魂脑际飘扬，撩动我内心爱情酝酿，为我拨开忧伤，找得失去乐畅。谁令我仿似初恋再上，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，怎许相依恋

疫苗通行证的第二个阶段咧，将会喺今个星期六，即系4月30日开始实施啊。咁啊，12岁或者以上嘅人士需要接种两剂嘅新冠疫苗咧，先至可以入去食肆啦、指定嘅处所同埋政府嘅康文署、康文嘅场地等等嘅地方嘅。除咗系持有呢一个医生豁免证明书啦，咁针卡咧就可以即系储存喺呢一个安心出行啦，咁啊方便使用嘅，咁啊亦都可以咧用呢、这个。纸方便啦，医健通或者咧，你话喂我唔识咁用纸嘅纸本嘅形式都可以嘅。咁而疫苗通行证嘅第三阶段咧，将会下个月即系5月31日开始，届时咧就要打满咗两针。即系打满咗三针啦，咁或者咧已经系打咗两针满6个月嘅朋友仔咧，就需要接种第三剂咧，先至可以通行啊！咁啊，希望大家咧，如果未打第三针嘅朋友仔咧，就要快啲手啦。咁啊，佩佩就已经打咗啦。咁啊，如果你未打嘅话咧，就记得啦，因为你出入一啲嘅食肆啦，指定嘅场所或者政府嘅一啲嘅康文场地嘅设施嘅时候咧，都需要有第二针嘅，喺今个星期六。好，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先听嘅就系新闻简报啊。 清晨5:30，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。美国同俄罗斯因为乌克兰问题关系紧张之际，宣布交换囚犯。获俄罗斯释放的是30岁的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李德。李德2019年被控在莫斯科醉酒之后暴力袭警，翌日被判监9年。至于2011年在美国因为卷入走私毒品案被判监20年的俄罗斯机师雅罗申科就获美国释放。美国总统拜登欢迎李德可以回家同家人团聚，又透露交换囚犯需要经过艰难的决定。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亦都表示，互换囚犯经过漫长的谈判过程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年度报告，继续将中国、俄罗斯和另外5个国家列入知识产权优先观察名单，指这些国家对知识产权执法不严，令美国公司容易受到版权和商标盗版影响。报告提到，中国仍然是成为假冒和盗版商品的最大来源经济体。俄羅斯就依然缺乏足夠人手、專業和政治意願，去有效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違法企業。美國貿易代表戴奇說，報告發現這些國家在處理知識產權問題的不足，拜登政府會繼續和有關貿易夥伴接觸，為美國工人和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。中方早前表示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，近年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，敦促美方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。法国宪法委员会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最终结果，确认现任总统马克龙成功连任，新任期将会下个月14日开始。马克龙同日到巴黎郊区塞尔吉蓬图瓦之镇，感谢选民的支持，是他获胜选之后第一场公开活动。期间经过一个市集的时候，同后生仔握手、倾偈同埋合照，但期间亦都差啲俾人用番茄掟中。塞尔吉蓬图瓦兹是中低收入社区，传统上属于左翼票仓，极左翼总统候选人梅朗雄在首轮投票中得票高过其他对手。马克龙说，此行是要展示愿意倾听民众的担忧和期望，发出无论是城市抑或农村地区都需要尊重和考虑的讯息。政府公布首批27个获特别注册委员会认可医学资格团体的名单，当中15间来自美国，英国有6间，其余6间分别来自加拿大、澳洲和新加坡。名单今个月

无奈只一息间叹来，才云下甜散，逝去的光彩不复还。迟迟念，难耐这一生的变幻。如浮云聚散，迟结这沧桑的眷恋。漫长骤过光阴退减，欢欣总短暂未再返。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？曾遇上几多风雨翻，编织我交错梦幻。曾与你真心 梅艳芳《夕阳之歌》。今天在抄这个的歌单的时候，很想播这个男歌手的歌曲。 发现原来佢都真系好多自谂情歌。郑伊健， 为何这样？为何竟消失方向？为何心里消散是这道墙？没法解释失落失神，心里边有点慌张。为何这样？为何竟偷偷恋上？完全因你，使我换了立场，逝去恋火如今再度高涨。感谢你重新的把我欣赏，情令我爱我痛我感触不敢回想。旧日旧事旧创伤，改写情感的方向，此刻人迷惘无法自拔，跟你恋上。回忆与你碰上再点起初恋幻想，像是做梦又似真，只想能找到方向。感激寻回了，仍能潜心爱上。 仍能情深爱上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:47。好，天文台啱啱转咗呢一个嘅最新嘅天气预测，咁啊同大家讲下先。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啦，早上沿岸有雾，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啊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，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。展望未来一两日咧，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啊，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骤雨系增多，风势颇大，气温系会稍低嘅。室外温27度，相对湿度86%。感受到夏天嘅威力啦。当夏天来临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又想、啊、究竟几时可以飞得呢？好想飞去第二个国家、啊、第二个地方去度下假，你都有没有这种感觉呢？希望可以快点通关就好了。 收音机这刻陪伴我扑进夜里，沿路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，慢慢重述你夜里到 谁人？像离别那天，你甘心再独居？唏嘘的这心，投入了这节目里。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恋爱侣，但愿明白我在你亦未能眠，更再承认空虚。像前孤单的你太多负累，人为失心爱后入睡，在远方于西雅图天空，是你孤寂和心痛，愚昧的泪擦过夜空，在这方车厢暖灭风中，是我失落上冰冻，是这被爱拼中内心。 在这个缘分的天空，我们在空气中相遇，都确实是一种缘分。可能你是身处于香港或者外国的一个地方，现在香港就是早上5点52分，你那边是天光还是天黑呢？刚刚听过有汤宝如的缘分的天空， 你变得敷衍我，你的手逃避触摸到我，若晚上和我坐，亦无言无话，像厌我

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。 我哋要团结同心，打低病毒，打赢呢场硬仗。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，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。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、肺和脑，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，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。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。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、住院和死亡的风险。专家说，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，快点打针吧。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。 新冠病毒康复者在日常生活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？ 卫生防护中心提醒，康复者仍然可能会再次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，并且再次具有传染性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讯，目前虽然尚未有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感染而衍生免疫的具体时间，但是根据之前的经验，预计免疫时间将会持续至少90日。 因此，康复者仍然需要遵守各项防疫措施，包括勤洗手、戴口罩、注意咳嗽礼仪，避免社交聚会，亦都要按照康复者的疫苗方案接种疫苗，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，包括均衡饮食、恒常运动和足够睡眠。另外都要记得不要吸烟和避免饮酒。 以事论事， 聚焦每星期议会时事热话， 主持杨振耀、尹志强、吴婉婷。 今个星期议会是会分享公共开支的批准流程，入面牵涉到什么条例草案，财政司司长和立法会在入面又要扮演什么角色呢？ 逢星期五晚上八点， 港台电视31。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，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。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，香港电台15台联播，钱佩佩清晨爽利。 跟爸爸讲声早，跟妈妈讲声好，新一天多么好，好啦啦好啦啦，和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从新一天多好。 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10分，要再次同你讲声早晨，早晨啦！咁啊，今朝早咧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嘅咧就有钱佩佩嘅。咁啊，当然啦，你应该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啦，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。睇你啦，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4月28号星期四嘅早上，农历咧就系3月28，室外温27度，相对湿度80%。咁一阵间呢就会有林家安医生呢就会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啦。今日讲呢个话题呢，希望大家呢都听完都会觉得可以安心一啲啦。因为呢今日讲呢个话题呢就係讲緊癌症呢，究竟如果被呢一个嘅医生宣判咗之后，系咪就等于判咗你系生命嘅终结呢？究竟会唔会有其他嘅想法呢？咁啊，一阵间咧就会交俾肿瘤科医生林医生同大家讲解啦。知多啲咧，个人咧就系醒啲嘅，系咪？咁啊，因为确实癌症咧，香港嘅发生嘅比例都唔少嘅。咁确实大家都好怕、好担心，听到自己又好啦，或者身边嘅屋企人咧患上呢一个病嘅。咁所以知多啲咧，咁啊系醒啲啊！听到首歌回来就会有健健康康再清晨。这个时候我们有 Steffi 邓丽欣的出现，电灯胆。 假使不能公开妒忌，学习大方接受，同行 事要殿后，谁冷落旧朋友？节日若我心为一体的庆祝，沿途明亮灯饰闪映着沉重，言谈越炽热，内在更冰冻。谁当初无心将冷风雪合，然后留低只得这寂寞人，仍是你们密友，呆望你们热吻，应该伤感还是快感？能回避吗？我怕了当那电灯胆牵着你们来来回委曲中受难，一个我被撇低却又很不惯，要走的一刹又折返，能承认吗？我故意当那电灯胆，他日你们完场时入戏也不能，是盲人埋藏着最坏的心眼，妄想一天你们会散，会选我。 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嚟到呢一个星期四啊，我哋继续请嚟咧香港大学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副教授林嘉岸医生嘅。林医生早晨。 早晨啊，佩佩。 早晨，早晨啊，嗱，咁我哋一连好多集咧都讲好多，即系大家对癌症嘅一啲嘅迷思啦。咁今集讲啦，其实大家听到癌症呢两个字咧都好担心。其实系咪如果医生同你讲，你有癌症，其实系咪一定？就即系话我人生就将会终结咧。 嗯，这个都系好多人或者好多病人即系会有嘅概念嚟。但我哋睇咧，即系呢样嘢咧就绝对唔正确嘅。因为其实癌症固然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啦，咁但系就唔系代表死亡。咁尤其今时今日咧，其实医学进步咧，唔好讲话一啲早期嘅癌症系可以根治啦。咁甚至一啲晚期嘅癌症咧。亦都可以達至一個即係疾病控制良好個生活質素嘅情況，癌症咧就唔一定同死亡畫上等號嘅，即係依個要好清楚。係邊啲人個癌症會同死亡畫上等號咧？咁我都要講一講咧，就係嗰啲為疾病醫嘅病人。 他們會錯過了真正可以醫好癌症的機會。那那些人呢，其實就是自己將自己的癌症和死亡畫上等號了。那所以其實如果是適當的治療呢，其實很多癌症是可以幫到手，是可以醫回好的。 咁啦，如果即系当医生话你有呢一个癌症嘅时候，其实一个病人应该要做啲咩咧？我相信即系听到呢两个字嘅时候，一定系非常之迷茫，亦都个头脑咧系乱到不得了啊！即系作为医生，你见咁多病人，你有啲咩意见俾翻呢啲病人或者佢哋嘅家属咧？ 我哋成日都讲咧，第一就要冷静啦，你知道嗰个癌症诊断之后咧，要冷静，唔好俾嗰个恐惧影响咗你。不要为疾忌医，就算你想医之余呢，亦都不可以扬石乱投，即是说听到屈就照做。咁冷静之后呢，其实都要找一些专科医生去帮手。因为癌症呢，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名词来的。有一个很早期，细到可能细过 1cm 的癌细胞，我们都叫癌症。到或者身体已经有转移啊，或者其他器官有影响，都叫癌症。咁你睇到呢一大堆人有咁多唔同嘅癌症嘅表現，咁其實佢嗰個治療方法啊，嗰個醫治嘅成效都會好唔同咯。咁所以你第一就係冷靜，揾適當嘅醫生，咁做翻相關嘅檢查，去睇下嗰個腫瘤嘅程度係點先，到底係真係細到一粒黃豆咁細嘅癌症啊，定係話有唔同期數嘅癌症啊？咁所以我哋要做檢查，要做確診，同埋要分期。咁嗰個治療先至可以對症下藥。咁同埋另外我要提一提咧，就係話好多時候咧，病人聽到腫瘤咧，又覺得都係世界末日。咁但係其實喺醫學上咧，腫瘤都有分良性同惡性嘅。咁即係聽到腫瘤啊、陰影啊、生瘡啊嗰啲咧，你都唔好話諗埋一邊先，咁啊睇清楚到底個確診係咪同癌症細胞有關先，唔好將個世界末日自己摆在面前。 千祈不要有灾难式的思想先，我们要凡事都要有一个正面的心态去面对，其实对个病情都会有所影响的，对吗？ 是的。还有就是我们知道个肿瘤之后呢，就是刚才讲过分期，因为分期很重要，那也都每个病人都会问啊，医生到底有第几期。那什么叫分期呢？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譬如肺癌那样，咁你想知道个肿瘤嘅大细啦，佢有冇走散去其他淋巴啦，或者有冇走散去其他器官？咁我哋就叫即系分咗期。分咗期之后咧，就决定咗治疗嘅方向，到底一个根治性嘅，譬如话冇走散，好局部嘅肺肿瘤，咁我哋系根治性做手术切除。咁如果你话走散咗，或者去咗其他地方咧，咁有啲机会叫舒缓性，咁我哋就要睇下，譬如话化疗啊、标靶药啊。甚至而家啲免疫療法咧都可以考慮，咁所以冷靜第一要確診咗啦，第二分期，咁其他啲治療咧就其實就都好 evidence based 噶啦，即係好多資料可以幫到大家。 咁啊，成日都講啦，癌症咧就每五年為一個關口嘅。即是话，即是如果已经是即是确诊咗之后咧，就医好啦，然之后咧就即系个病情稳定咗啦。五年是不是就是说一个限期，过到五年呢我就要过另外一个五年，是不是要这样来到看的呢？ 固然五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，如果你说癌症病人去到五年身体也都很好，其实我们相信他都已经医好了。但是五年呢就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关口，因为各个癌症其实有一点不同。譬如我自己常常睇嘅食道癌或者胃癌，佢哋嗰个复发率高啦，或者会生长得比较快啦。咁如果你话睇翻真系会复发嘅病，其实大部分讲紧头两三年都会复发。咁所以换言之咧，呢班病人如果佢头两三年都唔复发咧，往后复发嘅机会就已经相对地低啲，系啦。就唔一定话要等到五年先觉得好似放咗监啊，先觉得好似释怀咁样。咁其實都根據翻唔同腫瘤嘅特質，即係嗰個時間觀察嘅長短咧，會有啲唔同。咁但係點解我哋成日話五年、五年或者五年存活率咧？因為喺科學嘅研究入面咧，每個癌症我哋都要有一啲標準啦，或者啲客觀嘅時間表去比較，到底呢個癌症毒啲定係嗰個癌症毒啲， 或者呢個病人係做得好啲定嗰個病人做得好啲。咁我哋一般會講話一年存活率啦、兩年存活率或者五年存活率去比較唔同癌症嘅表現。咁所以變咗久而久之咧，啲人就錯覺話啊，可能癌症得一年或者得五年，其實就唔關事嘅，只不過一個統計學上其中一個術語，我哋要特別留意咁解嘅啫。 嗯，咁如果即係已經叫做醫好咗啦，咁然之後托你講，可能一兩年佢就復發啦，或者五年裏邊佢復發，咁係咪復發就代表一定係生命嘅終結咧？ 呢、這個都係好多病人即係、就是、心理最大嘅陰影啦。咁所以佢哋就算醫好咗，成日都活喺陰影之下，就話因為一出嚟咧，我就冇得醫噶啦咁樣。咁呢樣嘢可能二三十年前都啱嘅，因為真係冇咩揀啊嘛。咁就而家嚟講咧，復發其實都好多治療方法，甚至有一個再根治嘅機會。因為復發頭先講過啦，而家我哋啲觀察啊或者檢查咧都咁進步，咁有啲時候復發咧係一啲好早期或者好局部嘅情況。譬如以腸癌為例啦，佢就算係翻腸復發，咪再次多次腸咯。咁呢個係根治嘅方法。甚至話真係轉移咗去肝度，肝嘅復發，而我哋喺影像睇到佢仲係細，可以切除嘅話咧，呢個係另一個根治嘅契機嚟。咁所以並唔代表話復發就等於冇得醫。特別喺今時今日，我哋除咗手術啦、標靶藥啦、化療啦、免疫療法啦，甚至一啲電療啊或者局部嘅消融術咧，其實都俾咗病人好多新嘅機會，好多新嘅希望。咁其實甚至就我哋以前覺得唔能夠根治嘅病人，而家有好多咧已經可以根治噶啦。咁所以就唔好俾呢個陰霾咧困住大家。 嗯，最重要咧都係覺得自己有啲咩唔舒服，就嗱嗱聲咧就翻去揾翻你嘅主診醫生，然之後咧就對症下藥嘅。好，咁今日咧唔該曬林醫生嘅，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唔同嘅問題，我哋繼續探討下咯噃。拜拜。 拜拜。 有衷能受百样痛，从没有合约合同，但却跨时空。这滔滔不息的爱，我赠给你用。这一生和下世，有几多全奉送？闭起的眼中，无论重又重，仍是见着你面容，在我心湖中。这份爱永远都存在，共你同在，无尽永恒中。真爱是永不死，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千个万个世纪，绝未离弃。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。两手虽似空，其实抱着你，其实你没有别离，在我心湖中。每掠过也似风撩动，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。不死，穿过喜和悲， 生和死，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。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真爱是永不死。生和死，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天高地老也好，绝未离弃。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。 其实当人遇到病的时候呢，最重要是得到身边的人的爱。就算得不到身边的人的爱，自己都要爱自己，好好地生活，好好地去治疗 病情，早日康复。好，望个钟咧，咁啊嚟到呢一个嘅早上嘅6:28噶啦，咁即系话咧，今朝早嘅清晨爽咧，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。近呢几日咧，天气都有啲炎热啦，所以大家出入嘅时候咧，都要即系小心啲啦，因为咧即系天气热咧，咁又戴住个口罩咧，确实咧就真系有啲焗。咁而且咧，即系你话虽然而家即系叫做放宽咗社交距离啦，咁但系咧，即系都是有啲確診嘅數字嘅，咁所以大家咧都係要做好你嘅防疫措施啦。咁啊，千祈都我都知道好多人都會係抗疫疲勞啦，不過即係千祈都唔好鬆懈啦。尤其是嚟緊會有幾日假期啦，係咪？咁希望大家咧喺出入一啲嘅人多嘅地方咧，即係要打醒12分精神。咁啊，如果可以嘅話咧，就盡量就係揀一啲少人啲嘅時間出現咧，就會比較好。你唔好以為郊外係少人啊，郊外而家可能旺過旺角嘅。OK， 好啦，望個鐘咧，真係要同你講聲再見啦。再見到大家嘅時候咧，當然就係聽朝早5:00約定你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或者係第五台清晨爽利再見。約定你明。朝早再见，拜拜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， 朝早6:30，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。据了解，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五朝早11:00发表政纲，记者会将会以实体形式在会展举行。李家超竞选办副主任、港区人大谭志源表示，经过一段时间努力，李家超和团队基本上完成撰写政纲，有信心在周末前正式推出，竞选办很快会公布具体安排。他又說繼續接收不同組織和團體對下屆政府施政提出的建議和意見，例如第五波疫情逐漸穩定之後，醫療和抗疫政策的方向、房屋土地問題和地區治理問題，相信李家超都關切這些議題，如果成功當選，亦是他未來幾年著力應對的政策議題。伊朗总统莱希在德克兰会见到访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。莱希说，伊方反对单边主义、霸权主义和外部干涉，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，希望双方拓展合作领域，加强包括军事领域在内的全方位合作。魏凤和说，中方愿意和伊方团结协作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，维护双方共同利益，共同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。近年两军合作领域不断拓展，中国军队愿意和伊方保持战略沟通，用好合作机制，推进务实合作，推动两军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。